喂， 大家好， 预示我问啊， 主持喺度， 永远都唔出声，黑眼瞓嗰个主持又喺度啦， 唔使出声都可以做主持啊，几威啊真系， 唉，我哋真系冇地位，我哋讲到口水都干，讲到牙痛系嘛， 今集就讲猫啊嘛， 讲到口臭，我哋讲猫之前有个正经嘢讲噶， 猫之灵异，但系紧要嘢讲我先， 而家香港好灵异， 诶，真系好多。好灵异，真系啱。 选举之灵异，恐怖过讲鬼故啊！ 嗱，我唔问你啦，因为你唔方便，你唔方便现形啦。 恐怖过讲鬼故， 你投票未咁啊？ 未， 你未？ 几大多等眼少少先， 即系策略性投票样啊！ 其实咧，大家睇紧《如是我闻》咧，其实我哋即日噶个节目， 冇错。 嗱，我哋而家系啦，我哋系下昼啫，咁解。咁所以咧，我哋而家讲紧今晚，不过你哋睇紧嘅时候咧， 都未有结果出嘅， 冇错啦。 好接近啦，但就会符合咗阿杨讲嘅嘢，最后一秒钟嘅策略性投票。 你系咪谂十点冲入去咁啊？ 好艰， 未必一定十点，总之就要睇睇嗰个留意嗰个发展先。 但就唔好得个落闸入唔到去。 系啦，总之投票嗰一下咧，希望尽量做到最有功效。 系 系啦， 就系即系保送嗰啲边缘泛民入籍。 系啦，点解？未就算保送到入籍，都起码踢走一个保皇党啦。 但系而家好似话喺嗰个即系票站，即系啊，即系嗰个调查咧，班友真系乱报数嘅。 唉，好多啦， 系策略性乱报数。 策略性乱报数吓，我自己以前咧嗰阵时即系做过区议员助理等等啦，都见到好多呢啲票站调查。嗰阵时已经开始鬼鬼地噶啦，啊，就系揾啲。个样好纯品嘅中学生咩？唔知头唔知路就我嚟做跳站调查咁啊！你系咩会噶？个呢啲调查系点样啊？佢完全乜嘢都唔知，佢系真系唔知，但系佢就利用啲细路嘅无知咧。 咁问题系中庭退出咗啦嘛？咁即系你唔使问第二个啦，可以不问啦，已经知道所有票站调查都是用来配票的，就咁简单。 系啦，同埋后来咧，由上一届起咧，我发觉咧，佢好多时揾啲后生女。 嗯， 系啦，又系纯纯品品，唔知 傻猪嚟嘅。香港港女唔关心政治，咁佢梗系投其所好，揾靓女去对付毒撚啦，系咪？ 真系以为对付都系毒撚噶？ 吓，喂，超你以为好多人参加社运会咩啊？ 只系对付阿伯啫嘛，点会对付毒撚？ 毒撚去到投票嘅时候， 就已经俾人 sway 咗去唔知去边度。喂，你发唔发觉今日其实系呢个决战 crossover 预示好吗？ 冇办法啦， 我讲讲我先发觉，咦，点解你两个咁熟面口？ sorry， 系喎系喎 ，sorry， 一样咁啊， 佢都喺度， 系喎，即系，咦，喂，点变咗呢个牌啊？ 啊，冇错冇错冇错。嗱，女王话正经嘢讲下先，因为的而且确啊，呢个即系啊，即系划时代嘅选举啊嘛，即系 大家一定要投票啊！ 啊，冇错啦， 一定要投票。 但系大家睇紧我哋节目嘅时候，都已经投咗啦， 投咗啦，系啦。 早啲未投啊，十一点半， 十一点半截咗啦， 截咗啦， 十点半截咗， 十一点半截咗，咁冇计。 但系我想问嘅十点半系门口落闸，但系个人如果排紧个队未清，佢都要俾你投晒先噶，系嘛？ 系，总之喺入面一定要清晒， 要清场， 跟住先至吓锁箱啊，之如此类。 佢有排数。好噶嘛，崩咗又话会有事啊，揼错印又话有事啊，诸如此类。 好多蛊惑嘢，嗱，我唔知真定假。Facebook 就流传咧，就话咧有人俾红笔啊，即系个印咧系红印啊，而唔系黑印。跟住又话有啲票咧系缺角嘅咁样。 系啊， 嗱，我谂你都睇到啦 ，Facebook 系咪？咁唔知真定假，可能危言耸听，可能系即系以讹传讹。 而家系草木皆兵噶啦。 系啦，但系我觉得咧 alert 啲系好嘅。我头先系嗱，因为我今晚要开工啊。咁所以咧，我頭先係 lunch 後嘅時候咧，就走咗去投。咁咧，銅鑼灣嗰個票站咧是沒有人的。我仲諗住死啦！我陣間約咗人咧三點鐘咧，我諗住陣間會唔會遲咧咁樣？點樣知一入到去係影都冇人。 好多票站係有人龍嘅喎。 係，可能啲人真係咧策略性啊，等諗住咧，等住諗住。咳咗个字，諗住係等到見到個結局咧，差唔多成形啦。嘅時候咧，陀咗五六個月知性別啦，咁樣先走去投。 係啊， 係啊，策略性投票。 其實呢一樣嘢咧，都係建制派嗰啲組織力量先搞嘅。啊，到到幾咩打個電話，哎，到到七點，你嗰邊係啦，即刻乜乜乜乜，哇！喺嗰陣時親眼睇到噶。咁你哋而家搞得多，人哋亦都唔係蠢噶。不過冇你咁多資源啫，我哋咪自己嚟咯。 土法煉鋼， 冇得你哋。 全民大煉鋼， 唉，佢哋嗰啲叫做大兵團。 我哋呢啲就唯有啊， 游击队咯， 系咯，游击咯。 咁革命从来都游击队嘛，谂清楚。 星星之火， 唉，从来都游击战打起嘅。 毛泽东点样夺权噶？ 系啊， 从来都游击战打起。 我哋赞紧毛主席啊，唔好话我哋反建制啊嗱。 大家记得熟读《毛泽东兵法》啊，好有用嘅。嗯。 你哋记住啊，知唔知道啊？文汇报写乜嘢啊？五个负心人始乱终弃，讲民主最丑陋嘅一页。 哇！ 呢个时候 讲到娱乐新闻咁啊， 我哋要讲毛主席嘅一席话：凡敌人反对的，我必拥护。知唔知道 ？OK， 所以呢五个人佢弃选，佢保边个就要拥护。OK， 明唔明白？系啦，不过而家讲到晒系咧，十一点半都已经投咗，要投嘅投咗， 唔紧要，都提提大家啦吓，即系虽然投咗票， 几点钟会有结果出到嚟？ 今次有排搞，可能到凌晨都唔奇，因为投诉相当之多。咁所以呢个投票灵异事件，当系如是看文都可以讲得就咁解，鬼鬼地啊！可能有啲票唔知点用 嘅。上届嘅一屋七姓十三人，嗰间咩屋嚟噶？喂， 系咯，系咯， 嗰啲咩屋嚟噶？系咪人嚟嘅嗰班？ 漂移噶喺度。 佢连咧之前咁多手咧，由呢一个咸丰年到而家，所有住过嘅都计晒喺里面噶啦。 冇住过都计埋先得。 系喎，嗰间系有 lift 嘅屋。嚟喎，而嗰個屋主好似話咩某某政協嘅嗰個政協係咪鬼王嚟噶？ 唔知喎、 啊， 哎、 聖經入面話鬼王別衰卜啊，領導住一班鬼仔咁樣。 係嚇，唔係泰國大把，唉、哎，真係一家十三姓啊！你話？ 一屋七姓十三人嘛，上屆啊，唔係今屆啊，唔係上屆啊，今屆唔係今屆，上屆嚟噶， 一樣咁勁啊， 仲得人驚啊！今屆，哎呀， 好靈異。 你睇下今日咧，我喺銅鑼灣好角落到去咧，哇鋪天蓋地，頂你個肺！一行出去見到郭偉強個衰樣喺個 banner 度，跟住咧郭偉強一辣啦，跟住工聯會王國興又一辣啦，冚家產葉劉又一辣啦，咁樣樣咧，睇到我眼火爆，剩得陰公，剩得個羅冠聰咧零零星星咁樣樣，跟住我行過見到啲女仔，我得放心啦，放心，你哋得咁使驚唔使驚，支持你咁樣。不過既然我哋講開靈異事件。 嗯， 对唔住，我又嚟开人拖啦，即系所以咧，我知道我会影响我哋 forum 嘅呢个支持度嘅，但系真冇办法，为咗公义 讲灵异啊嘛，如是我问啱啊，冇问题啊。 政治嘅灵异系比任何灵异都多， 都灵异啊，同埋系驱唔到鬼嘅，好多时候都 人比鬼更可怕， 人鬼如何两不分啊？车公灵签啊，你有预 系咪阿边个阿法叔投嘅球嘅先？ 啊，早有预言啦呢个 大祭司法叔啊， 唔系陈云啊。 哦，陈云系国师， 早有预言， 教主系另一位。 女王话咩灵异事件，就同大家分享一下。 四年前，黄老邪叫人超区投白票；三日之前，黄老邪叫人超区投废票；今日投票日，黄老邪集团，即系简单啲讲，吓、叶普成叫人超区投民建联，有冇听错 ？OK， 叶普成叫人。超區投民建聯 咩邏輯啊？ 民建聯告急，阿爺吹雞，黃老邪集團即刻跪低。未當選，葉普成先投，葉普成先投共。喂，唔好新鮮嘢先得㗎。 新聞嚟㗎，係 咪咯？新聞嚟㗎， 講到好似靈異咁，點解？ 唔係，但佢真係，我今日覺得真係好嘢喎，大佬！你叫人投民建聯都得，唔係啊嘛？你即當香港人死，當香港盲嘅咩？ 嗯， 呢啲啊係舊民式嘅靈異，但係就其實 唔係鬼，我哋不嬲都知有噶啦，即係咁講係嘛？自古以嚟都有鬼噶嘛， 鬼 鬼，但係咧今時今日咧係日光日白，正午十二點，係 咯， 子時太陽最猛烈，日當空嘅時候咧，只鬼喺你面前咁樣行出嚟，就係咁啊！ 猛鬼， 好猛鬼，直情你攞曬咩十字架啊、灑聖水啊、畫埋符嗰都唔走而家。 哇！咩十字架？個心口都畫咗十字架，我係基督徒嚟㗎，投我票啦咁啊！係 啊， 幾多？今年啊，今屆好多呢類添啊！ 灵异事件出现紧， 系 咬紧我个，咬紧我条线。 哇，连教会都灵异埋，真系奇怪啊！ 袭击紧我只猫。 总之，任何可以收编嘅团体咧，团体票咧， 收编只猫先 系好有用噶嘛。 所以今届除咗个选举结果之外咧，未来真系好多嘢啊，可以跟进。 嗱，总之咧，我谂今晚咧，你同我都会漏夜唔瞓噶啦。 唉，我会密切留意结果啊， 密切留意噶，系啊， 仲紧张过睇呢个啊，即系 世界 杯。 我就想讲，冇嘢紧张得过金镬嘢，真系劲。 但世界杯好难做波啊嘛，你可以做马喎，大佬。 但系我头先去票站咧，讲真，监票嘅人好少， 嗯、 即系唔同嘅，唔好话社团啦，即系呢个政商团体嘅代表咧，都好少。即系嗱，点解讲政商？即系你除咗唔同嘅政治组织之外咧，咁、你包括你功能组别嘅喺后边一个监察，即系会监察嘅位噶嘛，咁、冇人嘅喂，大佬。 嗱，其他我唔敢讲啊，功能组别有好多一早已经倾咗噶嘛，因为个距离短啊，佢、直接同可以投票嘅选民都倾到偈，咁咗边个投咩票，大致上佢哋知嘅。 喂，咁你呢度監嘅大佬啊，你點知佢做啲咩手腳啫？今年講到幾盛傳，即係包括啲選舉主任咧，話拎啲箱，係咪？ 冇鎖噶， 冇鎖喎。跟住條友咧，仲要嗰時我唔記得叫咩名啦，乜兩個字嘅馬鵝，係咪馬鵝啊？ 邊個選舉主任？ 唔係 馮華係咪？馮選舉主選舉主任係馮華喎。 係咪馮華出兩個字？可能你啱係啊。 選舉主任係馮華。 走出嚟講。 馬 華 講波嗰個。啊 ，sorry， 唔好意思教書 嘅。馬華係托者， 佢即係講波多啲。 係 ，OK， 對唔住，我搞錯咗 ，sorry。咁咧，馮華走出嚟講，佢話：係就算係報道到話佢哋咧冇鎖到咧，但係有封條㗎，同埋咧任何人就算咧拎咗我哋啲選票翻去咧，都仿製唔到喎。佢我哋嘅花紋啊，同埋乜？有心谂，屌你咪讲紧嘢啊，大佬，银纸都得啦，就凭一张选票。我今日喺度抡嗰张选票嘅时候，你有乜嘢咁巴闭啊？又冇嗰啲咩水印啊，又冇成，点解我复？如果我系要搞咧，我点解搞唔到啊？系咪？你落后地方第三世界国家停电都得啦，停电一开翻嘅时候，咪话多咗几张选票咯，可以啱唔啱啊？吓，同埋仲有。你點解覺得人哋仿唔到啊？佢話：除非係大規模咧嘅做票，大佬啊，鄰近地區有乜嘢唔係大規模、啊？ 而家已經大規模做緊票，中緊票啦， 中票啦， 中票得票啊嘛！而家 係啊，即係最直接嘅因果關係呢、這個最直接嚇。佢冇依一個咁嘅播種耕耘期嘅，總之就係中票得票，現眼啊！现世报即刻报，隔夜有得报。 喂，呢啲业报嚟噶，大佬做呢啲系嘛？唔好以为好过瘾啊，过咗骨头。 但的而且确就系有啲人系唔计较啊嘛，个业报有啲人甚至系想预知某个结果啊嘛。 个个都想做预言家，个个都想预知未来。我知道 今次 点。咁问题 我哋 预 示，我文上次都讲预言啫，即系唔使讲到而家选举啲预言点。 嗰啲系讲预言，而家系嗰啲制造预言啊，嗰班仲衰。 依班咧系直情自封嘅预言家嚟嘅。咁但系咧，唉，都我哋上一集咧，我同阿杨咧讲完呢个预 言 之后咧，咁啊，梗系灰捻咗啦。 点解又灰啊？ 因为又讲到奥巴马系最后一个美国政府美国总统啦，系咪？跟住美国就冇噶啦，咁样。第三次世界大战啊，即将爆发，系讲紧十月嘅事。 讲紧欧洲会玩完。 欧洲今年之内会 玩 完，系 啦。 今年之内喎，争四个月啫。 系喎，劲熬底喎，而家咁咯。咁我咪生无可恋先。 咁如果係真嘅，梗係生無可戀啦。但係預言經常都唔中噶嘛， 好多唔中嘅， 勁唔中噶嘛。2012年又話馬亞力到尾，咁啊大家會玩完，即係心得啫。 依單嘢有嘢講喎，我有個基督教嘅，即係一陣飲茶啦。即係你唔好問我點解會同基督徒飲茶啦。 總之唔係耶撚就得啦，冇所謂。 係耶撚嚟嘅，當然係耶撚啦。跟住咧， 耶撚都要飲茶嘅。 係2012年嗰陣時，應該係5、6月嘅時候。跟住咧， 我天國近啦。 係啦，冇錯啦。佢就話咧，我唔想到時審判嘅時候咧，你企喺對面，我到時救唔到你。 但係嗰個係馬亞力嚟嘅喎。 係，但阿姐而家仲坐喺度。乜 事咧？ 我話俾嗰班叫做耶撚話馬亞力嗰班聽。圣经入面预言耶稣都话我唔知道我几时到， 佢唔会 唯我都不知，唯独父知道。 嗯、 你而家到底信玛雅定信耶稣啊？ 耶 稣话 咗会突击检查噶嘛？ 佢、自己都唔知道 啊！因为耶稣嘅教诲就系经常要做好人啊嘛，因为随时翻嚟都讲咗噶。 系咯， 佢讲到明系唔知咩样噶，咁你冇得估。 咁你哋唔好乱信啦。 咁 关玛雅 定咩样咧？冇 真系奇怪嗰条信。 好，即系总之求其揾到啲嘢就穿作附会。 所以咧，有位我哋好尊敬嘅袁天佑牧师咧，已经讲咗啦。今届投票嘅时候咧，大家睇清楚有边啲经常 標榜自己是基督徒的那班候選人不要支持這些人、啊、 咦鼠王坤 不知 道他沒有說阿袁牧師沒有說是誰 我想起鼠王坤 是啦不止很多啦何君彥都說自己是、 啊是嗯、 但他們有一個特色就一定強調自己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一封咗基督徒，我就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如果 係 非建制派嘅基督徒咧，佢哋唔講呢啲嘅嘢。嗱，建制派基督徒咧就一定打呢個印響自己個額頭，六六六作住，好過癮。 唉，嗱，我哋呢個選舉就大家聽完如是我聞咧， 繼續靈異， 繼續等呢個比賽唔係比賽選舉結果啦，咁樣。即系真系紧张过呢个， 希望唔好太灵异，希望唔好太灵异啦个结果吓， 好难讲噶，已经预备定又催泪弹，又呢个咁嘅胡椒炸弹，胡椒新有新炸弹而家啫， 胡椒炸弹 就唔系喷雾嗰只， 系 就掟出好似手榴弹嘅，就爆出嚟啲胡椒喷雾嚟，嗯，好趣噶， 又要准备眼罩， 我唔知佢点备呢下嘢。 萧公同阿次官讲咗之前录嗰个节目咧，哇、嗯！就是社会越来越讲肌肉啦、 哦、 文明退化 反祖现象 反祖大家都要讲肌肉 即是以前共产党有个好过瘾的口号的就是旧社会将人变鬼 那、 他就说自称新社会就会将鬼变人那、现在的人又变回鬼了那就是想怎 样呢咦那真的如是我问人怎么变回鬼 鬼的人不了嘛、哎、毛主席讲这些真的 真 的 讲这些、啊、 真的讲这些 好了那女王有什么想讲如是我问嗯 唉，你我哋本来咧就话讲猫嘅， 猫好啊，猫之灵异 ，OK， 猫之灵异。咁、 嗯、 但系咧，我谂起你啱啱讲 muscle 嗰样嘢咧，其实又值得讲下。 猫都有 muscle 噶， 猫冇乜 muscle。 唔系，啱啱先讲嘅就 系 你咁多种，exactly 就话点解咁多种动物图腾里面唯独是冇猫啊嘛？ 十二生肖都冇猫喎。 啊，中国十二生肖冇，呢个越南十二生肖有。 嗱，都系比较。个别啊， 好少，相对少。咁除咗埃及之外，就会将啲猫当神咁拜，即系个月亮女神 Isis 即系唔系而家嗰个啊，乱嚟嗰个。Isis 咧，佢真系一只猫嚟嘅，吓或者个狮子啊，好点都好啦，都系只猫嚟嘅。咁所以埃及特别多人拜猫， 好神圣，唔追杀。 佢代表咗生命噶嘛，佢月亮女神嚟噶嘛，即系佢个符号咧，都系嗰个生命嗰个符号咧，即系个人头呢个。十即系其实几似十字架嘅，好老实。 我见嗰啲猫牙医 啊，嗰件就系代表生命噶嘛，月亮女神嘅乜头嚟噶嘛。 Bastard 啊， 嗯哼 ，Bastard 嗰个猫女神 系啦，耶 耶， 真系猫嚟嘅。 咁咧佢啊象征啲乜嘢啦？我而家照读出嚟，又唔记得，我睇过都唔记得。 佢揸住嗰件架衫系代表生命噶嘛？ 系啦，Goddess of Cats Protection， 嗯， 系啦，女神。 系啦，保護啦、歡樂啦、跳舞啦、音樂啦、家庭同埋愛情， 尤其是家庭。 哎呀， 好嘢嚟！ 所以嗰陣時佢哋係大量繁殖貓，而貓係當然嗰個年代冇絕育啦，同埋由佢哋生啦，兼夾係唔會趕盡殺絕啦。但係當呢個埃及文明冇咗之後咧， 古文明你 古文明係啦，古埃及文明冇咗咧，當然就係、是、哇！呢、這個大不列講我諗到無限遠喎，就係佢喺邊個手上面冇嘅咧？當然喺呢個好出名嘅埃及妖后手上面冇咗啦。 唔算嗱，托勒米王朝基本上轉化冇咗嘅，因為你依然係有一個。希臘埃及的綜合時期的真真正正冇咗咧，就另外一個臭男人手上，那個叫海撒，搞清楚。 但是海撒大帝溝咗埃及妖后 ，trap 咗 ，trap 咗， 唔係溝咗，冇誤會啊 ，trap 咗， 生咗個私生子，後來私生子被人追殺埋死咗，跟住啊海撒被人懟冧咗之後咧，身中23刀啊， 就係 Mark Antony 咧就搞唔掂。 Mark Antony 咧就俾人俾阿海撒个养子， 咁 Mark Antony 就真系 赶走， 真系自己中个头埋去嘅，冇计啦吓。 跟住咧 ，Mark Antony 咁就另一个海撒啦嘛， 因为佢好仰慕海撒，所以佢又改名就唔系，即系我都讲咩？因为 Mark Antony 好仰慕海撒，所以想着佢旧鞋就沟咗 Cleopatra。 佢真系沟啦呢下嘢， 真系沟啦，系啦， 系拜到石榴裙下 嘅。系啦，咁两个咧就一齐咧双双共赴黄泉嘅浪漫都， 都几浪漫噶， 好浪漫噶。 咁呢个就真系咧冇咗啦，呢个古埃及就此 就变成罗马嘅一个行省。 冇错啦。 咁而家嘅埃及咧，其实阿拉伯国家嚟噶。伊斯兰文化 系最大嘅， 转咗两次手之后，就呢、這个 羅馬就轉手去呢個東羅馬，羅馬東羅馬滅咧就轉手咗去呢個哈里法， 即係 Byzantine 啊嘛 ，Byzantine Empire 啊 ，Byzantine Empire 再俾呢個阿拉伯即係起咗美柱， 係，好亂嘅。咁而家埃及咧係最大嘅伊斯蘭國家嚟嘅。 以總唔係唔係，如果總人口計的話咧，係印尼大過埃及，以中東最大係佢。 以阿拉伯國家嚟講咧， 冇錯，以阿拉伯嘅回教國家， 人阿拉伯人口應該埃及最多。 如果以呢個回教嚟計就唔係， 伊斯蘭係印尼最多， 伊斯蘭就真係啦，冇錯，印尼最多。 啱啱啱啱 ，OK。 咁所以講阿拉伯最大係啱嘅， 阿拉伯最大， 同埋埃及係喺阿拉伯國家係挽救過阿拉伯文化同埋呢個 幾次，好幾次，好幾次，好幾次。 尤其是蒙古嗰下啦，啊，直情由埃及反攻，打冧咗蒙古第三次西征㗎。 冇錯， 所以埃及咧嗰個好過癮的一個地方， 係啊，個生命力極強，咁都唔知係咪同呢個貓女神有關啦。咁的而且確埃及福地嚟嘅， 福地嚟㗎，福地。 埃及咧，佢好正嘅地方就係咧，佢嘅文明，佢個古文明啊，古埃及文明 好 長， 長到你唔知邊度數起呢個 好穩定添啊， 好穩定。佢得三個啫嘛，其實叫做三個 period 啊。叫做 OK， 跟住係橫跨三千幾年，如果我冇記錯， 唔知啊，五千幾年， 五千幾咩？ 五千年，金字塔成五千年喎， 金字塔四千五，但金字塔你想最大嗰個啫。之前仲有噶嘛，大佬嗰下嘢嚇數起的話好高難度，咁就 New Kingdom、Old Kingdom 同埋 Old Kingdom、Old Kingdom 再上噶，係仲有嘅， 仲有一個有三楷嘅嘛，我記得， 同埋佢係長期咧就幾千年穩定嘅喎，因為佢當時咧中東佢係埃及。同埋呢個巴比倫兩河流域嗰度咧，兩河流域佢成日亂七八糟嘅，到而家都 係打七彩。 咁埃及咧就相對嚟講穩定好多年噶。 喂，有原因噶，依樣嘢咧同佢個河有關噶。佢個尼羅河咧係好乖嘅，即係咧佢咧一年咧好準時咁樣咧就會咧叫做水浸兩鑊，係啦，兩鑊咁樣，成數到佢幾時嘅。跟住佢泛上嚟嘅時候咧，咁樣咧佢就等於幫你咧種田啊，幫你灑水灌溉，係啦。跟住咧你要掘乜都有資源豐富到爆， 佢連肥料都送埋俾你噶嘛？ 佢水退之後咧，佢兩岸嗰啲水退嗰啲咧，好肥沃， 肥嘟嘟， 哇！真係，所以佢利落海神嚟噶。 其實 咧係你唔使耕種，你抌落去咧，啲動物自己幫你搞。 問題係過度開發同埋過度戰爭啊嘛。 同埋佢嗰度新沃土嗰度嘅民族咧，太多強悍民族出現，就爭奪。埃及咧就隔離左右全部都冇過，冇 一齊沙漠嚟啊嘛。 係啦，唔加佢上面又係海。周呢上面啊，隔離又係海，左邊同埋下面咧，即係佢西邊同下面咧，就南面咧就冇強大嘅民族，所以好長期都係一個非常之強大國家。到所羅門啊，個皇后啊都係埃及公主，就係兩個最強大嘅國家結盟。 亦都有另一個好唔同嘅講法，因為埃及天然條件實在太好，人口都眾多，你唔係咁容易可以強到佢咯。 同埋 沙漠都係後來嘅事嚟嘅，因為北非嘅沙漠都係羅馬之後先沙漠化嘅啫。埃及時期依然係非常肥沃嘅，歐洲差唔多。 嗱，你諗下啦，依個代表咩咧？除咗就係話佢本身因為泥土肥沃啦，咁樣跟住冇乜天然災害咧，即係久唔久有蝗蟲啦嚇。OK， 但係 相对都唔系严重， 相对少，又冇战乱吓。以前 唯独是点解猫咁灵异咧？就因为老鼠多啊嘛， 系 谷物多啊，有人类嘅地方啊，谷物有仓库。咁所以点解亦都调翻转头讲翻个猫嘅话题？点解埃及人真系咁鬼死中意揽住晒猫，锡住个窿咧？因为的而且 确， 点解猫会代表咗佢哋嗰个即系家庭幸福啊诸如此类咧？就的而且确。是要靠他们捉老鼠 是埃及的粮仓好 粮仓来的。所以变成就是埃及人为什么会拜了月亮女神代表了这个家庭啊幸福啊爱情啊是用个猫来做代表呢这么温柔的呢正如女王说的因为条河真的好死温柔嘛。定时定后跟着个月光的规律来做事。定时定后就灌溉啊，定时定后会施肥啊，然之后咧咁你就真系自然耕种，咁你真系唔使点辛苦已经有食 吓。即系你谂下佢嗰、那个佢个定义啊，即系我意思话你佢除咗冇战乱啦 ，OK， 跟住咧依一个自然灾害又少啦，跟住农作物又好好啦，天然资源又好多， 强敌又冇， 强敌又冇。喂，依、一个代表系咩咧？就话咧。佢個寓意，佢深一層次嘅睇法就係話，佢哋係會真係相信佢哋嘅 法老王咧，系、 嗯、 神啊、 嗯， 因为佢哋个神，佢哋嘅统治者，佢唔系一个人嚟嘅，佢当佢系神，嗯、而佢会真心相信，因为佢喺呢个地方，佢过嘅系风调雨顺嘅日子、 嗯嗯， 而周边国家第一与世隔绝啦，佢见唔到周围发生咩事、嗯，到佢真系 come into contact with 其他国家嘅时候咧，佢发觉哇，你哋系比唔上我哋、嗯，我哋的而且确系比你优越好多。嗯 但有一個好過癮嘅吊軌嘅情況出現咗嘅，嗱點解咧？即係雖然話即係講呢個異，即係靈異啦嚇，但係即係文化上面嘅分析好嗰啲吊軌乜嘢嘢咧？有間唔中哲學家係嗰個相反嘅講法嘅、 嗯， 就係、是、宗教氣氛特別濃厚嘅地方，即係戰亂啊嘛，即係例如話魏晉南北朝嘅時候，啲人點解會信咗佛教、信咗道教咁樣超越俗世嘅嘢？因為世界太艱苦，於是佢哋想象或者期望嘅世外或者来世嘅嘢啊嘛，调翻转头就成日话以色列人点解个宗教气氛咁浓厚，即系佢哋经常喺呢个流亡之中啊嘛，即系经常压迫感嘅民族嚟嘅， 由自古以来都系咁， 咁就变咗话佢个宗教气氛好浓厚，但系好奇怪地，如果你话用鬼佬嘅分析方法，你总之嗰个生活悠游就会衍生呢个思想嘅爆发，跟住创造文明啊，诸如此类，创造科学，去埃及其实完全符合晒啲条件嘅。 嗯 嗱，點樣調翻轉咧？佢所有嘢都係咁宗教意識濃厚，而佢嘅科學全部都係單向嘅做宗教嚟話。你有本事起個金字塔出嚟、 嗯， 你上月球都唔係難事嚟嘅，老老實。佢就係用嚟拜神， 你有辦法上月球，但而家世人冇辦法起一個。同佢一模一樣嘅金字塔，佢營造到佢裏面啲料，佢做唔到。 咁所以就係你有本事，金字塔都上得月球啦，但係佢係用嚟拜神，咁點搞？咁所以就係好奇怪嘅吊軌現象，係咪因為？真係咁靈異，就係佢哋嗰啲神真係令到佢哋真係咁體貼、心悦誠服，唔再諗其他嘢啦。嗱，呢個真係極度靈異 嘅嘢。咁你諗下幾容易統治先得㗎？當個法老王就係神、嗯、himself， 你記住個 concept， 佢唔係君權神授， 佢、嗯、神 並唔係天子，佢就係神啦、嗯。OK， 咁所以你見到佢以前嗰啲，即係佢哋壁畫啊，你見到佢哋真係個頭又好長咁樣。而家我哋梗係知道，哦，係因為呢個亂倫啦 ，OK， 近親繁殖嘅結果啦。但係嗰陣時你睇佢哋係真係同普通人個樣唔同嘅。 嗯 所以佢哋系冇一个简单啲讲，佢系真喺意识形态上面，佢都冇一个造反嘅条件啊。 嗯， 同埋佢亦都冇生活上边实际嘅压迫咧、嗯，令到佢咧系想去做呢、這个作反啊，去反建制啊吓、嗯。但系而家当然香港充满呢个土壤啦 ，OK。而家香港变咗系一个政治嘅尼罗河啊、 嗯， 反艇啊 ，OK， 非常之丰富嘅资源。咁、嗯、但系咧嗱，我哋又讲翻另外一个历史因素就系、是。佢係一個好長嘅帝國嚟嘅，你見到、 嗯、 我意思長唔係歷史長，歷史長係當然係其一啦。 即係 geographically， geographically 係啦、嗯，土地上面你見到佢地嗰、嗯那個地圖上面咧，佢長條形嘅，佢、 嗯、 就一路喺個尼羅河嘅兩邊嘅啫，佢唔打橫生噶啦 ，OK， 佢總之成係咁樣樣，佢冇乜呢個野心，唔會話喂我呢度好好，咁我會再睇下出邊點樣樣啊，會唔會出邊都好正，我立埋喺出邊咧，冇呢樣嘢，係、 嗯、 直到即係羅馬人話喂。喂，嗰邊掂喎？喂，懟埋過去啊！咁咁，但係點解我哋嗰陣時啱啱提到呢、這個埃及咧？當然我哋要講貓啦。但係你睇翻轉頭，其實好多人以為埃及呢、這、一個帝國咧係埃及人，其實去到後期唔係嘅。去到呢、這個即係 Cleopatra 咁樣最後末代嘅 Ptolemy 之後咧 ，Ptolemy 係啦，佢哋其實係希臘人嚟嘅， 係啊， 係啊，係呢一個 亞歷山大嘅將軍嚟嘅， 係啦，亞歷山大佢嗰陣時佢瓜魯襯嘅時候，咁佢冇仔啊嘛，咁佢咪有三個定可以四個將軍， 四個 將軍係啦，跟住佢就將佢個帝國切開四嚿，掟咗俾佢哋，所以佢一路落嚟咧，你見 Cleopatra 嗰個銀咧，其實佢個樣唔似埃及人嘅， 佢絕對唔係埃及，一隻血統上嚇，即係唔係嗰只埃及人嚇，似希臘人嚟嘅。 希臘人嚟嘅， 但精通多國語言啊嘛， 冇錯。同埋一個講題外話咧，就係咧依一個即埃及繞後，佢為咗咧令到對方 OK， 為咗迷惑對方， 嗯、 為咗冧仔， 冧仔， 你估下佢去到幾盡？ 冧仔， 你估下佢去到幾盡、嗯？ 歷史上有記載噶啦， 例如咧 海撒即係嗰碌嘅地氈， 地氈 裂開 OK， 咁都係個傳說嚟嘅啫。 我信係真咯，但系仲有一个，我谂比较少人知嘅。你有冇听过？仲有第二个啊？ 嗯， 系嘛？ 愿闻其详啊！即系古话嘅，听咗唔少。 喂，好啊，呢个精彩。佢咧嗱，而家韩国人吓、啊， 就有整蛇毒啊，係嘛？ Okay. 蛇毒敷面、蛇毒面霜、蛇毒面膜， 因為佢恐怖嘅埃及人識用蛇毒噶， 冇錯。但是呢你 即是你现在医学里面那条蛇呢、就是、地中海沿岸埃及有份下那条蛇。 那条这样蛇、嗯。但是呢 Cleopatra 直接是将它这个怎么讲是出神入化。嗯、它是用这个蛇毒令到它的瞳孔永恒地扩大。 即是煲托来的。 令到個瞳孔咪就係你見到光佢會收噶嘛，跟住暗先放大噶嘛。但係依個蛇毒咧，佢 inject 咗落自己嘅身體度咧，嗱你又冇理，好準確，起碼佢冇死到先 ，OK？ 好準確到咧，就係、是、令到個瞳孔 permanent damage， 永久性創傷，就是、永遠都放大個瞳孔嘅。一第一個效果，好似打一大眼仔咁樣 ，OK？ 第二個效果就係女人動情嘅時候咧，望住心愛嘅男士咧，個瞳孔係會放大嘅。 大眼的多個樣。 係啦，咁所以咧，當佢望住依個海撒大帝嘅時候，帶佢廿九幾年嘅海撒大帝咧，跟住佢令到人哋相信佢真係愛佢啦。 咁呢個大叔見到靚妹就一定相信啦，就唔使戴大眼仔啊嘛， 但係卅幾年好似嗰陣時先就五廿幾，佢十八歲啫嘛，跟住到佢。海撒瓜老襯 ，OK， 嗰陣時 between 呢個 Ptolemus 同埋 Mark Antony 啲爭嘅時候咧，佢又可以搞掂下一個，佢買大細胞買錯咗邊只，好可惜咁樣。第一樣就係嗰對眼點樣望住你，好似貓咁樣樣啦。啲貓又係望住你。 但 Augustus Caesar 好似僆仔到唔受喎。 Augustus Caesar 係啊 ，Mark Antony 冧咗 喎。係問題係佢係俾 Augustus Caesar 懟冧噶嘛 ，Antony 係啊，係 咯。 喂，大佬啊，你都已经俾我个对头人搞咗啦，我点会仲搞你啫？但系记住，野史有讲话，其实咧，Tiberius 咧， 吗 ？Augustus， 即系 Tiberius 啦，佢后来改边个 Augustus？ 佢系想搞 Cleopatra， 但 Cleopatra 已经自尽咗噶啦。即係兩個情敵、，Mark Antony 已經同Cleopatra 拍咗拖。 哇！係三代羅馬皇帝啊， 係 打鑊金喎、 啊。係 即係比呢個希臘嘅海倫更加殺傷力大、 啊。老豆加養子，中間養子 and 情敵啊。 嗯， 係啊， 即係比呢個海倫殺傷力更大喎、 啊。 呢、這個 阿 Tiberius 係想溝埋 Cleopatra 嘅，但係 too bad 已經死咗。 會唔會佢妒忌啊？因為溝唔到啊？ 我想啦，嗱 ，politically 咧，我覺得第一徐良半老咧就風韻猶存，第二 打 Botox 係嘛， 佢冇老喎， 喂，仲有喎、 啊，傳聞佢到死嗰都好靚女啊，呢、這個唔使擔心，呢、這個肯定係啊。 同埋第二，你要知道呢個女人點樣保養嘅喎 ，OK。即係窮奢極侈就梗㗎啦！喂，你埃及地大物博，跟住資源即天然資源豐富，大把錢亦印銀紙嘅 ，OK？ 仲要啲錢喺地下生出嚟嘅，即根本你嗰個尼羅河流域咧係富庶到咧，你唔使耕種嘅，啲人喺度 party 㗎啫，因為任何種子跌咗落去自己識生出嚟嘅，只狗行過都已經搞掂咁樣㗎啦，屙督屎落去又已經搞掂啦。咁Cleopatra 佢嘅窮奢極侈係去到個地步咧，就係話咧。有記錄啊嚇，佢一個席間，大家覺得好奇怪，點解咧？ 一餐飯， 係啦，一餐飯，點解唔係平時嗰啲咧，即幾廿隻牛、幾廿隻豬、幾百隻雞拖出嚟咁樣咧？佢就係一隻杯，佢抌咗一粒咁大粒巨紋牛眼咁大粒嘅珍珠落去，倒醋落去，跟住飲咗佢。That's it 咁樣，覺得哇好慳喂，大佬睇粒珍珠咁大粒。OK， 珍珠加醋，喂，好补噶嘛？你明唔明啊？ 即珍珠唔好都咁襟。 系啊，人哋好识保养，同埋嗰个年代已经睇翻就话佢用橄榄油保养啊，咁样。即系当个希腊血统，我相信系 contribute to 呢样嘢啦。饮、红酒啊， 都唔止埃及人自己都有红酒同橄榄油都劲嘅。 系，咁你谂下，喂，呢啲保养方法，咁所以咧就话你话 Mark Antony 死咗，跟住到呢、這个即系佢个继。以为咧 Augustus Caesar 咧系唔系有心咧想沟佢咧嗱我就信系嘅。第二就仲有咩咧？就系呢个 politically 咧，佢有 Cleopatra as 一个 figurehead 咧，即系个 head of state of 埃及咧，其实亦都系有助稳定佢嘅统治噶嘛。 有，因为 Ptolemy 咧叻在乜家科咧，即系另一个唔同版本啊。就是说当年亚历山大即是南征去埃及的时候呢、他都沿了埃及人那条桥的嘛。 封神。 唔係封神咁簡單，有兩個 step 嘅。第一個 step 咧就係佢真係扮神啊嘛。據報係帶住個牛角入城噶嘛，扮神，即係總之佢唔係人啦，即係埃及人好過癮嘅呢個呢班友仔，扮神乜都係神嚟嘅、 嗯， 即係鱷魚又可以係神啦，牛又可以 好多 嘅。咁所以據報亞歷山大南征埃及嘅時候咧，就係佢扮神嘅。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埃及人就唔覺自己異族打敗，佢、 嗯、 哋覺得自己係俾另外一個神繼承咗佢嘅神。咁、 嗯、 啊，第一步咧，埃及即係呢個亞歷山大好聰明地咧，就令到埃及人咧就真係唔止武力上面輸咗，要服從，心理上都服從佢、 嗯嗯。 第二樣嘢，佢真係封神啦，好似阿女王話齋，佢揾咗即係呢個 Oracle 喺沙漠裏面啊，即係埃及人都信嘅神廟。 嗯、 然後佢自己親自啊微服出巡啦，即係低聲下氣咁去到， 嗯、 就揾呢個先知去攞個預言。而嗰個預言就係話，哦，當年好耐之前已經講咗，有一個外來嘅神會繼承你嘅國家，咁啊咁嚟證明佢自己就係呢個神，佢統治埃及。 因為呢個係高招一啲啦， 好高招 嗱，呢種預言係高招啲， 高招，起碼就係亞歷山大勁高招，唔係就係萬力嘅。咁所以埃及嗰邊對於 Thomas 呢個王朝希臘人外來嚟統治佢咧，其實係。服嘅，好好有趣嘅，咁、 嗯、 所以後來你先會整咗個所謂埃及希臘嘅混合體出嚟，啊、嗯，托勒密就咁嚟嘅啫。咁要睇翻原汁原味的話咧，就唔容易啦，因為而家先先最新發現咗咧，就原來亞歷山大港咧就地沉沉咗落海，咁、嗯、所以而家埃及起咗個水底博物館，因為而家戰亂就難搞啦。咁、 哦、 即亞歷山大港個港口裏邊。一個好巨型嘅 size， 成香港咁大，係沉咗落水底嘅，係地震沉落去，因為啲沉積啊，啲泥好鬆嘅，咁地震完之後真係沉鬼曬落去。咁但係因禍得福，就冇受戰亂影響喎，啲過千年冇受過戰亂影響，於是乎撥開咗水底啲泥同沙之後咧，就成個亞歷山大嘅神廟同城市擺曬出嚟，而其中有一尊好嘅靚女嘅神像，大家都估唔到。 Cleopatra 就係 Cleopatra， 咁所以呢個好神奇嘅嘢嚟噶，咁所以變咗即係你話靈異事件點都好啦，就係呢下嘢真係顯靈啦嚇。 同埋 睇翻當時發生咩一回事啊，好嘅死正。 Julius Caesar 另外一招高招嘅咧、嗯，其實佢唔使做咁多步，當然佢作為一個好叻嘅軍事家咧，同埋諗下佢點樣 rose to power、 嗯。 喂，大佬人哋本來係依一個議會嚟噶嘛，人哋本來係民主 共和國， 共和國啦，係啦，係啦，但係佢可以自己。dictator， 佢变埋 emperor 咁 呢样嘢又有嗱，唔系玄妙啦，就系、是、咁另一个古仔话点样样呢个所谓埃及妖点个妖字咧，就唔系一个形容词动词嚟噶，而系话佢真系，唔知系咪识妖术啊？即系十八岁嘅靓妹，即系古物论系咪真系识得打波托，即系大汉仔先算啦、 嗯？ 即系其实你睇翻。条 patcher 嘅嗰个样咧，系、 嗯、 真系有佢个头像啊，啲石膏啊，中意留低噶嘛，唔系我哋想象中嗰啲咁嘅，即系 范冰冰啊， 唔系嗰只嚟噶， 嗰啲唔系， 唔系即系我哋想象嗰所谓靓女，佢有少少勾鼻嘅，好过瘾噶，都几粗豪嘅 样，希腊人样咯， 希腊人样噶，都几女生男相嘅，真系皇帝格嚟噶。即係佢細佬就冇説話好講咧，嗰個即係廢柴，廢柴嚟嘅。 唔知佢咩樣。 但係 Cleopatra 咧，佢一條女咧，十八歲就頂起成個埃及帝國。咁、 嗯、 所以已經知道呢個女生男。 喂，記住，仲要係串通喎嚇，佢係勾結外國勢力。 啊，都未啊，嗰下嘢。 懟冧自己細佬。 固之然啦。 被自即係跟住被封為唯一嘅女王。 當時其另外一個傳説話，佢點樣迷惑海撒咧？就唔係用美貌啦，另一樣嘢。 卷隻卷隻。 另一樣比美貌更攞命嘅嘢。 色相色相。 男人最受嘅系权力， 嗯， 而当时 Cleopatra 就系利用佢咁丰厚嘅文化知识， 系 唔系净系话将呢个埃及拱手奉上合作，唔系物质条件咁简单。当时佢系带住海撒去游河，去尼罗河上游，去到神庙里边观光，话呢下就绝啦。点解呢？因为罗马人当年无论几勇武先算啦，讲难听啲，生翻嚟嘅啫。 系、okay, 我未听过人哋话罗马系生翻， 相对于啊，相对呢个五千年文明嘅埃及，你系生翻嚟嘅啫。当年啊，即系三千年前，佢哋都对住希腊人系咁讲啦。有人三千年后对住罗马人唔系咁讲啊。咁所以当时 Cleopatra 用咗一个好高明嘅外交手段， 系 就带呢个海撒去神游佢上游嘅神庙， 嗯 ，show 佢睇咩叫永恒啊。 嗯， 原来世上有永恒呢个概念，就正如女王头先话斋，埃及嗰条河。埃及嘅环境， 嗯， 系一个天堂嚟，基本上系你点统治一个天堂， 而當時呢個 Cleopatra sell 凱撒咧，就係話你同我一齊稱帝，共同統治呢個宇宙，你就係永恆。你睇邊個男人會唔受啊？我使乜同你啊？即係老三點啊？ 你要記住。你要記住，佢唔係擇一啊，佢俾曬你啊， 俾曬、okay? 有樣有身材，一個女王肯捲席入嚟服侍你 ，OK， 跟住仲要記住，佢係為佢提供咗佢唯一一粒仔。 嗯 哼，依一个亦都系古今中外咧死人冧楼得好密嘅一个原因嚟嘅。OK， 几多皇帝咧？我哋揾一集又可以讲啦，系废后咧另立就系为咗 呢样嘢。其实深敲咧都系阿 Cleopatra implant 落去凯撒嘅脑里边。点解咧？因为如果唔系 Cleopatra 氹到阿凯撒去称帝啊，佢根本唔會有呢個所謂帝王思想，佢唔係唔需要繼承者，佢唔需要用帝王思想去諗，一定要用個仔嚟繼承呢個帝國。甚至嗰陣時最後嘅安排乜家伙咧，就是、羅馬要由共和國變帝國嗱，嗰下嘢之所以點解凱撒會俾人懟冧，明唔明啊？佢係要將佢由一個共和國變帝國，最後出嚟 compromise 係乜家伙咧？就是、羅馬自己仲係共和國。罗马征服的土地就称为罗马帝国，好神奇的安排嚟噶。问题呢个咁嘅种子系边个种落去嘅咧？咪知咪就系 Cleopatra 咯。 系 咯。咁所以个妖字系咁嚟，你明唔明啊？即系唔系灵异咁简单，最灵异嘅乜家伙咧？就系 all power corrupt。而 Cleopatra 一个十八岁嘅靓妹，识得用呢套去收拾咗凯撒。深刻甚至你可以话佢臣服咗罗马帝国嘅，咁你知真系知 佢直情可以话佢系怼冧咗罗马共和添， 系梗系怼冧共和。 你凯撒直接同元老院开拖 噶嘛，跟住罗马以后不停内战战乱就系咁嚟嘅啫嘛，个个争做皇帝点解？ 但大家又唔好以为咧，你怼冧咗凯撒之后咧就冇事喎。 唉，仲有千千万万个啊嘛， 哇哇烦到咧，大佬翻唔到转头嘅，你由共和变咗帝制咧，你想翻翻转头啊，你惨喎，大佬。之后罗马出现咗无数咁多个 emperor 咧， 全部自称 Caesar。 系，同埋拉丁文都唔识讲嘅，系外族嚟嘅。 外族嚟噶啦。 系啦，因为到后期咧，罗马又系即系嗱，都系嗰句，我哋揾之前有一集决战讲过啦。佢系由开始唔掂当咧 ，OK， 好漫长嘅过程。 跟住到完全收皮，即系灰飞烟灭，系成一千年啊嘛。 中间 佢犯咗一个好蠢嘅错误，系咩咧？就系啦，佢认为咧，哇，你哋呢班 barbarians 啫，系嘛咁抽得，咁不如我俾罗马。國籍俾你，我封你為羅馬公民，咁我哋咪可以一齊，咁你咪變咗會幫我手咯。咁 即係輸入人口， 輸入人口，輸入內地專才， 變咗羅馬 輸入外地專才。 佢羅馬軍口都好似後來呢啲都有好多係外族 嘅，好多外族。跟住但係佢以為咁樣樣，因為佢有嗰種羅馬人嘅 pride， 羅馬人嘅光榮，佢認為我俾咗你咧就係天朝大國啊嘛，呢一種 concept 係我俾恩俾你啊嘛， 即係俾個 passport 你， 係啦， 你就會盡忠啦。 系啦，但系佢真系嗰阵时真系罗马人先高估咗自己，唔同美国人今时今日俾咗个绿卡啲人咧，都仲喺度讲紧呢个中国嘅多么的好，毛主席万岁一样嘅咋。佢个血液，佢个骨髓里面系渗有佢自己本身嘅。 神奇在咧，罗马人呢一套咧，佢真系玩咗过千年。 但问题系而家罗马人 濑晒嘢， 而家罗马人我哋搵唔搵到佢嘅种族咧？冇咗喎， 意大利人有部分仲推住啲羅馬人噶，羅馬人噶。 但係你自己意大利已經冇咗羅馬咁尚武精神啦，意大利軍出咗名唔打得啦， 唔知未到意大利，未到有意大利國家之前已經即係廢到痹噶啦， 廢到痹係咯。佢羅馬玩完之後，佢成個羅馬種族冇 咗噶啦嘛。 佢個最強悍嗰樣嘢直情冇曬。 繼承羅馬嘅法蘭克人啊嘛，佢哋自己稱，呢個就好鬼死過癮啦。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埃及以後嗰、那個。即系嗰啲迷宮咧，就比你只貓仲勁咯。 但系我覺得 你見親佢變咗佢係主子啦， 實力老財咧。我覺得埃及妖後咧喺貓度學翻嚟嘅，因為咧，如果你哋咧嗱，我個仔而家喺上邊啦，好可惜。但系咧，如果你哋見過咧，係啦，你一抱住佢咧，跟住佢就望住你咧，跟住慢眨眼，好慢咁眨眼，瞳孔放大，仲要慢眨眼。我終於明點解凱撒大帝會冧咯，強如凱撒都搞唔掂。真系，因为实在太冧啦，你知唔知道啊？同我头先讲咗少少嘢嘅 ，sorry 啊，就系咧呢个 Julius Caesar 咧，系去到 Augustus Caesar 啦，跟住先到 Tiberius 嘅。OK， 我头先捞乱咗 ，sorry， 唔好意思，系啦。 讲翻先。 咁呢啲灵异事件，我哋个重点啊放咗喺 Cleopatra 嗰度。 系。 咁 啲男人，啲男人系奴才嚟嘅，阴公唔好意思。 喂，但系我觉得其实如是如是我问，我哋唔一定要讲宗教相关嘅嘢嘅，即系譬如我哋。 喂，都好神奇咧，都呢就个宗教问题啫。 值得讲咪讲。 照计你物质文明咁丰富，即系如果用西方嗰个讲法，就已经突破咗搞紧科学啊，搞紧民主啊嗰啲嘢噶啦嘛，但系唔系噶嘛。 系。 咁先過癮啊嘛！ 喂，但我又想講喎，你又要留意翻一樣嘢，好精彩。其實咧，羅馬嗰陣時咧，係有啲似依個國共歷史嘅。 嗯，好 嚇、喂，佢哋本來三條友噶嘛， 三頭馬車啊嘛 ，Julius 啦 ，Julius Caesar 啦，跟住 Pompey 啦，同埋嗰個叫做 Marius 啊，Clarius 啊，定唔記唔記得 ？Anyway 咧、我噏唔出名嗰個咧 ，Marius 咧，佢咧就係嗰陣時， 哎呀，揾翻出嚟 先，係啦，揾得翻嘅，係嗰陣時羅馬帝國最有錢嘅人，佢去扶植凱撒，跟住凱撒咧就再同 Pompey 聯盟啊嘛，跟住後屘嗱，你諗下 Pompey 同埋凱撒大帝咪嗰陣時幾時毛澤東？ 你係咪講克拉蘇啊？你講啊？最羅馬最富有嗰、那個 係咪？係咪就 Clarius 好似係嗱，咁咪後來咪就係依、這個毛澤東同埋。蒋公咯，反面咯，怼冧咯，唔啊，咁就系咁，几次你咪历史不断咁重复自己，啱唔啱 ？OK， 系咪啊？ 佢有个联盟嘅嗰阵时，仲有一个 Marius， 系 一个 transfer 嚟嘅， 系。 噔噔噔噔，要玩，唔好意思， 即系要玩，我哋玩，我哋讲住先。 OK， 咁所以我你头先讲话佢嗰个呢个埃及妖后啊，嗰个政治投资最后失败自杀等等。但我自己看下佢歷史上咧，其實佢完全冇失敗喎。佢可能嗰一刻失敗，但係你成個羅馬俾佢玩起咗， 係 共和變咗係一個帝國，係嘛？之後成個羅馬翻天覆地，到今時今日咧，仍然係世人永遠記得佢。咁你話從成個歷史長河嚟睇咧，其實佢係佢嘅應該一個微功啊！啊，你話可以話應該女人之中嘅極品嚟。因为有很多时候我自己看说、女人要怎样用身体取悦男性那些多数会失败但是那些真真正正吸引到男人的应该还有另一些更加强的东西尤其是魅力、好像你上次说的那些狐仙之类可能比狐仙还要再高一点 我这个情况狐仙要拜回他转头了大哥我觉得 坦几都没那么威 风如果要供奉 九尾狐都没那么威 风你当然要摆埃及妖后在供奉大哥 都会的 是不是喂，但係即係正經講咧，你睇翻而家咧鄰近地區咧，即係你知佢哋嗰個直情係即係一個 battlefield 嚟噶嘛，即係係一個戰場、血肉戰場嚟嘅殺戮戰場咁。即係香港男人啊、成功人士即係蕭公子呢啲咧啊，翻大陸好危險噶，係嘛？即係好多人入到去咧， 入字喎， 骨都冇得你剩啊，大佬。 係喎，攬都仲喺度喎， 吞咗掠唔到你出嚟。 呢啲新聞好勁。 系，即系你话譬如系啊，大陆系咁嘅，即系佢哋，我听好多朋友翻大陆做嘢嗰啲咧，哇，啲女仔送到埋嚟，几靓都有，几后生几靓都有，但系咧，讲真，你无论认为你自己咧多么的咧青春无敌啊，多么的靓都好咧，有一个好残忍嘅，我听人哋讲过咧，就系、是、年年十八岁啊嘛，系咪？你今年是十八岁，你下年已经不是。是吧年年都有十八岁。如果你用你的肉体想着换来什么东西呢是不得长久即是花无百日红的 concept 嘛。但是为什么我刚才讲 Cleopatra, 为什么要讲得这么什么呢就是这个女人她能够 provide 到她给出来的东西呢是没有办法 say no 的。 一来啦即是你第一公顾之言啦那问题就是说正如我刚才说你看正史她如何令到凯撒对于个皇权的沉迷那下嘢，嗰先先无敌啊嘛！ 系啊，唔系净系样噶，唔系净系身材噶，唔系净系一味奉迎咁去讨好你嘅。 唔系噶， 系啊， 即系你头先讲起，即系唔好讲咁远、咁古代、咁高嗰啲凯撒啊，呢个埃及妖后等等。就算你啱讲大陆嗰度咧，我自己都真系听好多嘢，真系。男人一上到去咧，一遇到一啲某啲女士，系嘛，即系主动埋嚟 啦。 唔係妖，但係咧，男人真係好難抗拒到，所以好容易就搞到香港家變啊等等。 男人有好多質素都唔係咁高嘅啫。 但係似乎香港嘅女士咧呢方面對即係酷一個男人係真係弱過大陸嗰邊嗰啲，我唔知係唔係 啊，佢呢啲可能係 香港女士進化版嚟嘅，佢冇嗰個弱肉強食啊嗰啲咁嘅，即係森林定。 定係個魅力，個魅力減少咗咧，我真係唔知道。 哦，好多嘢嘅，好多我話俾你聽。 魅力減少咗啊，真 係。係嘛？係咪香港女士嘅魅力？ 因為 起碼佢唔會嗲你先啦。 係啦， 咁咪死啦！ 唔係，同埋你要知道咧，香港就係咧，如果我舉例啊嚇，嘅蕭公子嘅女朋友好嗲咁計咧，好温柔好嗲，即係舉例啫，舉例啫，好温柔好嗲的話， 我以為你有料爆添。 啊，樣佢 我想我哋等佢唔好到佢成日都唔得閒做嘢嚇。係啊，佢唔得閒我哋講嗱，即係你當啊蕭公子嘅女朋友好嗲啊，好温柔咁樣樣咧，喂，其他啲人咧出嚟嘅女性啊係會秒嘅，你明唔明啊？嗱，即係舉例啊，舉例啦，求其噏啦 ，OK， 我係你太太咁計，我係 OK， 跟住我哋兩 pair 出嚟咧，跟住咧，哇！如果蕭公子嘅女朋友夾曬嘢俾佢，咁樣樣啦嚇 ，OK， 咁我係你太太咧，我就會秒。大佬啊，即系翻屋企先啦、 啊！影衰晒啲女人， 影衰晒，即系而家咪唔识食啊佢咁样。 妒忌心啊， 系啦，即系 都唔 其唔中意啊秒啊，觉得贬低女性啊嗱，依一啲咁嘅物化，即系你会听到啲好左交嘅嘢， 系啊系啊， 好多嘅，即系咧。我唔，但系台灣唔會，上海亦都唔會嘅。老實講，大家兩 pair 姊妹咧，各自帶自己嗰條仔出嚟咧，炫耀不特止，佢仲會咧施展渾身解數咧。我係要姣過你，我係要嗲過你，我係要冧到我個男人咧，直食暈曬，飲曬迷湯咁樣樣。但係香港個 culture 好唔同嘅就係咧，會秒女性之間秒，你個 peer pressure 令到你唔能夠發揮你個女性嘅本能。 哎、我有過一個咁嘅。呢、這個經驗，但係就唔係話個女、女人個女仔中意去咩咩咩去嗲人，佢只係參加一個攝影班，攝影班入面咧有男有女，咁、咧一時間揾唔到 model 咧，嗰、那個女仔又有幾分知識咧，就走去我臨時做 model 啦，結果成扎男嘅就猛咁影佢，佢著得好密實嘅，亦都唔係啲假媒態嗰啲，唔係又猛咁影，但係咧。同場的那扎其他女學員咧，秒把全部走開。 係， 跟住佢又仲傻關關咁樣喺自己嗰啲即係網上寫話：哎呀，唔知點解得啲男人埋嚟，啲女人唔埋嚟咧。 天真嬌， 唉，就係天真嬌。結果佢就釣到個金龜， 居然 係啊 ，OK， 有樓有車，養尊處優，唔使做。 咁冇壞啦， 咁冇壞㗎。佢唔係媚態，唔係咩，但係真係。佢唔知道其他女人瞄緊佢喎， 咁咪天真嬌咯， 天真嬌 好開心，佢嘅生活過得好好啊！ 係啊，呢個真係福氣，福氣， 福氣嚟啊！ 福氣嚟 啊！即係唔好諗咁多， 唔好諗咁多。 即係香港咧，我咁多年咧，即係畢竟咧，我媽台灣人啦 ，OK， 咁咧，我係覺得香港係好奇怪嘅，即係咧，就算你同男朋友出嚟咧 ，OK， 哎呀，輪到你啦喎 ，Bassett， 係咪啊 ？Bassett 係咪 ？OK。即係唯獨係我個仔咧，唔睬我嘅啫。嗱， 又埋嚟我度啦。頭先又係咁， 唉，好識揀男人嘅啲阿媽，我話你知啊。好男人佢先埋去啊！你睇我呢啲咁曳嘢，佢唔會埋你嘅。 嗱嗱嗱，又係咁，又係咁。 坐大髀啊！坐大髀， 坐曬大髀。 第二次啦，第二次啦，今日第二次啦，唉。 耶！ 係啊，香港嘅環境根本 命運的選擇。 但係你見到係咩咧？係無線造成嘅。 點解咧？ 無線你見咧，佢哋將嗰啲咧好有媚態嗰啲咧。 就全部打造壞女人， 打造壞女人啦，係奸妃啦，係咪？ 都唔係始至今日㗎啦， 啲師奶中意呢樣啊嘛， 係啊，即係而好好慘嘅喎，佢天生係咁嘅樣嘅，佢未必係一個唔好嘅人，佢未必冇義氣嘅喎，佢未必佢唔能夠即係喺你有難嘅時候咧，你明唔明啊？兩葉插都為你為朋友仗義嘅喎，但係就係因為咧，可能佢隻眼戚啲啊，隻眼大啲啊，把聲嬌啲啊，高音 啲啊， 係啦。就咧唔能夠被一眾嘅師奶受落， 借我今日 抱抱啊抱抱抱抱抱抱抱，佢想抱抱攬啊，直情要攬攬啊攬攬，哎呀攬攬， 攬得攬攬。 喂，社運界都有類似呢個情況喎，而且你大家有冇發覺而家咧已經冇人夠膽認社運女神咯，俾人插到體無完膚啊！真係，咁我問過，喂，做乜啲社運女神之前好好掰噶嘛？啲人話佢哋話啲女嘅社運人咧就唔中意，覺得佢即係太過咩啊，太過靚。咁啊，男嗰啲冇理由咩噶，都插佢。佢話 男嗰啲溝唔到佢。 係啊，溝唔到咪 錯。所以就男女都同咁啊，社運係兩種性別嘅主要。 呢個地球都係啦。 係咯，咁咪遺插嗰個。 即係男嘅妒忌， 女嘅又妒忌， 男嘅溝唔到就又係唱衰你。 係啦，所以而家已經唔見社運女神啦。之前幾年好幾年前都仲一路有一個跟完又一個，而家冇啦。 系，哎呀，过嚟妈咪就系你，嗯， 佢出走，佢出走，佢咪成日出走， 佢搏命扫你， 唔系佢当咗你心口系佢妈妈嘅奶， 唔系，系啊，佢整理紧床铺， 咁咁咁，你知依个系猫嘅 reflex 嚟噶嘛，揿奶啊嘛，系啊，佢饮妈咪奶嘅时候咧， 啊、出走啊你靓妹，我知道你憎我，啊你个妹又咬我，你又出走，我知啦。 所以我哋今日讲， 我知道我唔系好男人，只猫好有灵性咯。 哎呀，哎呀， 啊拆个台！ 我哋呢个猫嘅灵异事件咧，我哋要补充嘅。我哋讲咗好少，我哋走去讲 Cleopatra 添。 咁佢都系猫嚟嘅，咪好明显啦。 系呢个猫灵异咧，最有一个俗语就叫做猫有狗命啊嘛。 嗯 啊，系咪点解会有狗命咧？点解会咁嘅讲法咧？ 佢真系好襟咬噶嘛，好过瘾噶嘛，佢点都唔死得噶佢。 即系生命力强，咁啊系。我见到流浪猫咧个生个个个个生存率咧系高过狗好多。 佢自己真系好自由自在，即系佢唔会，起码第一佢永远唔会自寻短见先。 系 呢个好紧要噶。 都会嘅，跳楼咯。 跳楼嘅意外， 有啲猫跳跳下失咗，跌咗落去嘅啫。 佢想捉雀仔咯，佢觉得 I believe I can fly。诶 诶诶，唔一定喎，有一啲讲法就话佢系见到其他嘢，去捉其他嘢。 雀仔咯， 唔系，另外一啲会飞嘅嘢。 有啲咩会飞啊？ 我屋企 啊， 发生过。 哦， 啊，好耐好耐好耐以前，有只傻狗出事，后来有只猫都出事，就系因为我嗰度咧，北角咧，以前系呢个即系啊。即係呢個公眾殮房嚟噶嘛？ 哦， 咁所以嗰度咧就據報有好多靈異事件嘅。咁試過有一次，我只傻狗咧就真係去追趕， 嗯、 追追下嘅時候，發覺咧就唔係企喺實地，佢要離開個天台，你陰公，跟住打石膏，輪咗問阿貴。咁跟住過咗冇幾耐之後，輪到我貓都係咁。咁佢平時捉雀仔係完全冇失手嘅。咁有一個諗法，啲老人家同我講翻，啲貓咧夜晚見咧，就同我哋日頭見都唔同嘅。咁、 嗯、 所以就貓都會見得好清楚。咁、啊、但係就變咗去追捕或者同人玩嘅時候咧，玩下跌咗落街，咁樣。 陰公 咯。貓好少可自己無啦啦跌落街咁嗰下嘢就話，因為貓隻眼睇到啲我哋睇唔到嘅嘢，好過癮嘅。 嗯、所以咧，有人講話睇樓咧，最好帶低貓啊，或者狗啊，或者細路仔， 睇佢反應， 係啦，睇佢嘅反應，佢哋容易 感覺到，貓就直接好多咯， 貓直接， 哎呀嚟啊，佢見到都唔識同你講啊，大佬，問題係 佢俾反應噶嘛，你識睇佢眉頭眼啊，噶嘛，佢中唔中意？ 佢睇邊只貓嘅啫，我個仔去到邊度瞓覺啊，咁點啊？係咪？依一隻就係唔係都走去揾你坐你大髀咁點咧？冇反應。 我試過養個貓唔同啲反應，好過人噶，佢真係會戚眉戚眼噶，好嬲噶，豎曬啲毛噶，見啲嘢好驚噶。 係。唉，但如果貓佢分辨唔到即係人定係咩咁樣，同埋嗱老實講啊，即係如果要講呢個 topic 咯，我又覺得嗱下一集咧，其實次官翻咗嚟啦咁樣，咁咧我哋琴晚都做一集禁室啦，但係琴日嘅禁室咧，我哋係講咗選舉嘅選舉前夕咁樣，講咗好多嘢嘅。咁咧嗱我哋就喺度講嘅話咧，次官啊下個禮拜阿衰女我咧去旅行啊嘛，咁樣咁我會走一個禮拜嘅，咁咧次官就話咧就會講鬼嘅。 哦、你不在这里讲鬼 是、啊、那可能我在这里回来再讲鬼那你们讲得开心一点 可能多些外国的鬼故事 讲不同的文化的鬼 那里有很多猫的好像说 什么日本 是啊 我是日本的、 啊、去日本 哇做什 么日本啊喂去和歌山看看猫 啊真正招财猫 招财猫啊正气那些猫是 所以我想问你和歌山是近哪里的 和歌山我又不记得近哪里但是很出名的那里有铁路直去 地图啊！就呢个猫站长嘅古仔，即系正气嘅猫，救咗成个和歌山。 系啊，唔系净系救条铁路啊，救成个和歌山。 点解咧？ 因为嗰条铁路咧，本来系十几年前已经就快执笠啊，冇人去。 嗯， 成个和歌山亦都冇乜人去。 嗯， 咁啊，又系一池死水。咁咧就有一只啊，类似三色猫咁嘅咧， 系啦， 就成日喺个车站嗰度咧个闸口嗰度睇住啲零零落落。嘅人喺度出出入入，咁咧養嗰只貓嘅咧，其實係一個嗰個車站一個士多嘅嗰啲人啦，咁啊流浪嘅，咁咪俾啲嘢佢食啊咁咯。但係嗰只貓成日睇住人喺個閘度出出入，咁啊嗰啲 站嗰度咧，慢慢出咗名，就多咗人埋去，为咗睇只猫而去。 哦， 系啦，咁啊，铁路站咧，咦， 即尖东纪念歌咁 啦。佢招財喎，就將個貓咧由升格做站長，真係有委任狀嘅站長，而一炮紅到去。 你覺唔覺得咧？文明國家咧係特別中意貓嘅。 嗱， 古埃及係啦， 係啊， 日本啦， 埃及係古代文明最強嘅國家， 最強係啦。 日本亦都係咯， 日本係啦，唔好話唔係啦嚇，喺亞洲嚟講絕對係高文明到爆燈啦， 犀利啊！ 英國咧嗱。英国首相府啊，外相府啊， 系 两只 换咗， 鼠大神 换布鼠大神系直接系大神嚟噶，换咗、 啊、 内阁呢、這个大神一定唔喐， 系 讲、啊、到明噶， 人哋攞长粮噶 ，Larry， 系啊， 换、 啊、 首相都可以换猫唔得， 同埋系啊， 喂，你都可以由黄国山打个转，真系唔错 啊， 近 近啲 啦， 佢 喺大阪湾， 我去东京啊， 佢近神户同大阪。 我去東京嘅， 咁啊煩啲， 好遠。 不過嗰只貓站長最近前幾個月咧去世啦，因為年老啊，年老。而家嗰只貓站長係佢嘅繼承者， 即係新招募咗一個。呢只唔係自來貓咯喎，呢個 唔係啦。嗰只呢只貓站，即係上次嗰只貓站長叫做小玉咧，後來升到做嗰個貴鐵。嗰間鐵路公司嘅副社長噶啦， 嗯， 係啊， 貓社長唔係貓站長， 但係佢仍然長住喺嗰個站。 使唔使納税咧？ 佢唔使納税，佢因為佢收入好低，就係個貓罐頭同埋 有貓糧， 係啦，但係有成天人照顧佢嘅。咁啊，佢成個和歌山嚟，如果去到咧，全部都係貓， 好正氣喎， 貓巴士啦，貓鐵、貓火車啦， 同埋日本有貓島嘅， 咁你應該睇下啦。嗱，貓島少啊，嗰度和歌山好過癮啦。 同埋仲有咧，英國咧，英國短毛貓咧係英國國寶嚟嘅，你知唔知啊？真嘅，唔係假嘅，真嘅，英國。國寶四個之一就是英國短毛貓，同埋英國同埋仲有羅馬都係，通街都係貓。你坐嗰啲露天咖啡咧，啲貓多到你唔恨嘅，周圍攆嘅，係啦。你發覺嗱，英國啦、日本啦、古埃及啦，都係文明非常之高嘅國家，都係非常之愛貓嘅。咁所以我好愛貓， 唔會搞龍虎鳳嘅 高文明生物。 我好文明。 啊，一講起英國， 唔會食貓嘅。 有一隻最出名嘅貓叫阿 Bob。 系 Bob 啊 ，Bob 啊，就系、是、一只流受伤嘅流浪猫， 好正气喎， 好惨噶。俾一个喺受伤嘅时候咧，俾一个有十年毒瘾嘅流浪汉救咗，将佢仅余嘅十几英镑积蓄帮佢医翻。 哦， 哦，结果嗰只猫咧唔肯走，好翻之后唔肯走，就跟佢一齐。跟去到邊跟到邊，跟佢向街度彈吉他揾食，結果出咗名，寫本書咧，出咗名之後咧，本書不斷賣到三十幾種語言， 喂，唔止十七國喎， 唔止十七國，三十幾種語言，有英，除咗英文之外，仲有中文啊、俄羅斯文啊、德文，全部都係 中文會唔會？ 中文有兩個版本，有簡寫版本同埋有呢、這個台灣嘅 繁體同正體 啊，台灣嘅版本係嘛？咁啊，即使大家睇翻嗰本書咧啊嘅，都係啊睇英文版都係好簡單嘅。而家嗰本書咧就已經拍成電影啦。 哦， 嚇！十一月嘅時候咧就會公映，香港幾時公映？ 電影 係啦，就由嗰只阿 Bob 親自演出，因為貓係冇得訓練㗎。我系要讲清楚，猫科动物只有三种猫科动物都训练，狮子、老虎同埋猎豹。我哋成日见嘅猫咧系冇得训练嘅， 佢训练翻嚟。 猫先就 冇错啦，家猫系佢做紧佢自己，系可以训练佢。佢捉老鼠都系佢。 所以如果香港人咧，你哋学下猫啦，你哋做猫唔好做狗啦。嗱，即系我乜动物都中意嘅，但我讲性格上边咧， 系啦。 如果你哋能够好似猫咁样样咧，香港就有救啦。 系啦，嗱，仲有啊，你话高文化、高水平嘅地方咧，故宫都算系高文化地方啦。 嗯， 我哋要俾翻个 credit 佢。故宫咧都养咗好多故宫猫嘅，点解咧？因为故宫有太多。呢啲舊建築咧有好多窿窿罅罅，老鼠 好多糧尾， 系啦，好多鼠。咁咩鼠王咧，就揾啲貓去治。 系 而家故宮 即係貓王治鼠王。 系啦，就有據說咧，嗰個 Elvis Presley 嚇嗰個嗰位新嗰個故宮啊，善濟祥院長，北京故宮善濟祥院長講過噶，故宮有200幾隻故宮貓。除咗用嚟捉鼠之外咧，佢製咗好多用貓為題材嘅故宮產品。好受欢迎噶，所以嗱，高文明、高文化嘅地方咧，仍然见到猫嘅踪影。日本又好，中国最好文化嘅地方故宫，仍然系有猫猫嘅踪影。诶，仲有我哋香港嘅大学岭南猫，又系出晒名噶。以前有一只 icon 叫做小虎，不过可能好像年纪老了，亦都过了身了，不过岭南猫仍然是咁出名的。讲起猫系嘛， 大伯嚟讲， 大伯嚟讲， 我有三只， 系啦，即系呢度系个文明嘅地方， 高文明， 高文明，高水平， 人杰地灵啊。 okay. 好啦，就我哋礼拜三见啦，系啦，决战中华 啦，今次真系要 11:30，拜拜。 Okay, bye bye.